各个展览以 2D 或 3D 虚拟方式呈现，400多家企业的3000多款特色商品上线，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便携高效的展示交易和项目洽谈平台。电商平台负责人杨涛： 非洲电商增长特别迅速，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大势所趋。它能够把博览会的这种短促的有力的推进，同时在线交易的持续性、长期的开展，非常有效的一个结合。 会议期间，围绕中非食品农产品合作、医药健康发展、基础设施合作、金融合作对话等22场配套活动相继展开，进一步促进成果落地。湖南省商务厅党组书记沈玉谋： 涉及到我们的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种业，也包括我们非洲非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将通过中非经贸来促进产贸融合、工贸融合，来推动产业链建设。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致力于我国海防科技事业40年，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新体制对海远程探测雷达，为祖国铸造出一条坚不可摧的海防长城。请听报道，刘永坦千里慧眼永驻海疆。采制：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雪松、毛耕伟、冯志远。 1936年，刘永坦出生于南京。身处内忧外患的年代，他很早便有了强国的梦想。 只要书念好了，将来能够实现强国的愿望，因为国家弱你才会这样嘛。 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随后被学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79年，刘永坦被派往英国进修， 如饥如渴的吸取知识，充实技能，提高理论嘛，也觉得机会很难得。 在当今世界的千余种雷达中，新体制雷达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而且对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等领域也有着重要作用。那时起，刘永坦决定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这种雷达咱们国内自己要发展，建议国内搞这种新的体制，就有可能这个新的体制能解决老的微波雷达好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在国家的支持下，经过10个月的奋战，刘永坦和他的六人团队书写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方案，随后开启了夜以继日的数千次试验和数万次的数据采集。经过8年的雷达试验，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2011年，刘永坦团队又成功研制出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这标志着我国对海远距离探测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面对成绩，刘永坦总是说这是团队的功劳。 因为这是团队的事，才创出了这么一个完全创新的一件事情。我一个人绝对干不出这么大一件事情。 从孩童时期萌发报国志向，到学成归来打造海防长城，刘永坦把一生都奉献给我国的雷达事业。作为我国对海新体制雷达的奠基人，刘永坦凭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科学探索的精神，攀上了科技创新的高峰，更筑起了不忘初心、科技报国的精神高地。 本台消息，我国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礼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并启动首映。《永不消逝的电波》由八一电影制片厂1958年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 5G 新媒体平台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组成项目修复团队，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机交互式 AI 上色技术与传统修复手法相结合，在长达7个多月的时间里，对原片超过16万帧的黑白影像逐帧进行修复，使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据介绍，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10月6号起登陆全国院线，这将是首部经过 4K 彩色修复后进入院线重映的黑白经典故事片。届时，广大观众可在大银幕上体会红色经典加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7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土病例13例，其中黑龙江11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均在厦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例。截至9月27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82例。截至9月2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0318万5000剂次。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此次哈尔滨市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感染来源尚不清楚，感染者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疫情传播。哈尔滨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11黄金周即将来临，建议市民减少出游和旅行，非必要不离开哈尔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消息显示，目前玉米、中稻、大豆等秋粮作物已进入成熟末期，部分已开始收获。双季晚稻处于抽穗至灌浆期，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27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两成。 第八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昨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幕。本届论坛以碳达峰、碳中和、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来自20个国家和社会组织的400多位人士参会。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永久总部大楼昨天在上海正式交接，标志着这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进一步扎根中国。 由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1专项行动，自6月份以来已查办网络侵权案件445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45个，推动清理各类侵权链接846.75万条，有力维护了清朗的网络空间秩序。 雪龙二号极地科学考察船昨天返回上海国内基地码头，标志着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圆满完成。本次考察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北极生态环境，在北极公海区域完成海洋生态等综合观测，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357425例，达到2,3207万5351例，死亡病例增加6353例，达到475298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203308例，死亡69211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28225例，新增死亡病例2091例。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8号表示，美国国会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联邦政府将面临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据报道，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资金仅够维持到10月1号。美财政部8月2号启动非常规措施以避免债务违约，但相关手段将在10月18号前后耗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刘梦雅，主播钟成、婉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烧，祈祷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农历8月2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明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上海市代表团在京考察，深化京沪互动交流，打造区域合作典范。 2021中国科幻大会在京开幕。 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举行，29个项目完成签约。 第三届首都慈善奖揭晓，首都慈善文化传播联合体成立。 低碳出行，本市建设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上海市代表团昨天在京考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座谈。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李强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上海要更加主动与北京携起手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深化合作交流，实现互促共进，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蔡奇对上海市代表团来京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长期以来对北京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上海是国家现代化建设重要窗口，改革开放排头兵，城市管理标杆，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北京市学习借鉴。蔡奇指出，北京和上海同为超大型城市，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都担负着重要职责使命。进入新发展阶段，希望与上海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共同打造区域合作典范。在国家实验室、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面互为促进，在发展数字经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促进旅游文化消费方面加强交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取长补短，共同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平台，不断提升开放发展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研究了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首都治理的重要方式，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职责使命，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首都治理全过程，发挥接速集办等机制作用，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始终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在前列，巩固理论宣传阵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入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建设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会研究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各级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的实施意见，指出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组织领导，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加强对政府债务的审查监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依法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加快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按照要求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 强化各监管主体职责任务有效衔接，构建更加清晰的全过程监管机制，把政府债券资金项目绩效作为审查监督的重要内容。会议还听取了12届市委第12轮巡视情况、12届市委规划自然资源领域专项巡视和第10轮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中国科幻大会昨晚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开幕，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宣布大会开幕，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陈吉宁说，作为国家级科幻盛会，中国科幻大会是科技界、文化界和产业界相互交流、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北京市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幻产业融合发展，吸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和项目在京落地。我们将探索科技创新支撑科幻产业发展的新路径，为科幻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以两区建设为契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创新和产业生态，提升科幻产业发展能级。开幕会现场介绍了北京科幻产业基金、科幻产业联合体、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成立情况，发布2021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宣布成立全国科幻科普电影放映联盟，面向全球征集科幻大奖名称，向受聘为科幻电影科学顾问库专家的院士代表颁发聘书。本届科幻大会由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硬核科幻展、科幻嘉年华、主题论坛等活动，既为科幻业界人士和企业搭建创作交流平台，也为普通观众提供近距离科幻体验平台。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两区建设一周年之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按照市委统一安排，9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就深入推进两区建设到朝阳区调研。李伟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致辞明确了进一步支持北京发展的有关政策，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朝阳区在两区建设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致辞精神，落实市委决策部署，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要立足区域功能和特色优势，为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争取率先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做出积极贡献。要以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为契机，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将加快出台自贸试验区条例，积极开展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立法工作，为两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系统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昨天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魏晓东指出，政协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须臾不可放松的长期性、全局性、基础性工作。全市政协系统要以学习贯彻全国政协系统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精神为契机，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宣传思想工作纳入政协工作整体部署，不断开创政协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昨天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会议并讲话。魏晓东指出，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党建引领，突出首都政协特色，以首善标准推动政协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深化理论学习，加强政治引领，健全党的组织体系，紧密团结各界委员，围绕关乎国之大者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履职尽责，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强化政协机关建设，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建设。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共同组建的北京市永远跟党走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姓宣讲团，昨天走进市社科联、市社科规划办，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带来宣讲盛宴。宣讲团24名宣讲员来自首都各行各业，宣讲团深入机关企业、街道社区、首都高校、建筑工地、红色纪念地开展巡讲活动，历时一个月，累计开展面对面宣讲32场。 新闻广播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29个项目完成签约，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覆盖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11大领域。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是中关村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高地，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0多项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这次技术交易大会共举办了17场系列活动。 首都慈善奖颁奖暨北京慈善文化创想会昨天在北京政大中心拉开帷幕，活动由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指导，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主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会上宣读了第三届首都慈善奖表彰决定， 形成了三类表彰建议名单。 王震等20名慈善个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爱心企业、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等7家慈善组织获此殊荣。 新时代身边雷锋，最美中国故事传播者，冯长银。 18家社会企业和爱心机构与评选出的优秀项目签订了资源扶持战略合作协议。药神计划这个重点扶持项目，北京华德眼科医院执行院长柴万彪也参与其中。 针对药神计划呢，普瑞眼科集团每年会支持100万元，连续5年。我们在全国呢十几个省市，北京的远郊区的尤其是百内障群众呢，手术费用方面做了一定的减免。 首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需要行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更需要大众传播的助力。会上12家媒体共同发起成立首都慈善文化传播联合体，北京新闻广播位列其中。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倡导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为实现绿色出行并缓解交通压力，本市建设了一张冬奥绿色低碳公共交通网。观众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以通过地铁、高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方便抵达赛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我现在是在北京北站的站台上。早上8:30，从北京北开往太子城的高8811次京张高铁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即将发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化高铁列车，运用全新科技助力冬奥在绿色环保等方面实现新突破。铁科院集团公司机量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波介绍， 在环保节水方面，节水可以到10%左右，它整车的能耗相当于也能够在原来复兴号的基础上降个7%左右。 今年2月，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雪上项目和滑行项目的测试活动举行，在张家口赛区的冰天雪地中，北汽福田氢燃料大巴车成为移动温暖空间站。北汽福田欧辉客车氢燃料产品相关技术人员王超介绍， 冬天的舒适性还有能耗比电动车有突出优势的。冬天车厢要取暖嘛，燃料电池在发电的时候它也会发热，这个热我们会把它循环利用到这个车厢取暖上去。在冬奥会上将有70台这个9米，还有140台的12米的都是氢燃料动力的车型。